心多动摇，担子多少都要独力上独木桥，难明桥底涌路潮，信心隐藏了奥妙，也许躲藏了恶笑，决心好比一决无言，恶运风里荡摇，过中高低未会意料，愿信有一头站着数百最真笑脸，难题遇着亦愿并肩作战，路上碰上破风微笑拥有善意面，望向远天边，浮云淡淡看似半风心暖，唯望一直默默内心作战，抛下人上独木桥，望前行人心多动摇，担子多少都要动力上独木桥，难明桥底涌到潮，信心隐藏了奥妙，也许躲藏了恶笑，决心好比一决无言，恶运风里荡摇，过中高低未会意料，愿信有站着数百最真笑脸，难题遇着亦愿并肩作战，路上碰上何妨微笑拥有善意面，望向远天边，浮云淡淡看似半风心暖，唯望一直默默内心作战，抛下人难免，愿信有一站着数百最真笑脸，难题遇着亦愿并肩作战，路上碰上何妨微笑拥有善意面，望向远天边，浮云淡淡看似半风心暖，唯望一直默默内心作战。